迎来到知识快讯。红遍全球的马铃薯点心大概非薯条莫属。炸薯条的魅力约从17-18世纪开始，被称为 French fries 的它看似与法国渊源密切，但长久以来，法国与比利时一直为了薯条的起源论战不休。到底薯条是哪国发明的？薯条诞生又有哪些说法呢？薯条的英文 French fries， 因为 French 一词，多数人会联想到薯条应该是从法国来的。不过法国对薯条发迹的更精准的说法是，他们发现薯条早期源于18世纪的法国巴黎新桥区，当时由街头的路边小吃制作，贩卖油炸的点心，也包含马铃薯小点。薯条虽然使用与法国有关的 French 一词，但也有说法指它并不是在法国，而是当时比利时的法语区域。美军驻守在比利时法语区时，发现这种薯条点心，之后将薯条带入了美国，因此也传薯条的起源其实是在比利时才对。而比利时声称薯条是在17世纪时在比利时诞生的，比利时人以捕捞莫兹河的鱼肉为食，据传有类似薯条薯块的做法，是因为冬季寒冷不易捕捞鱼只，缺乏食物，当地人将马铃薯切成类似鱼块的大小，以油炸马铃薯来代替炸鱼而发展出类似薯条的料理。不过对比比利时说法，其实也遭到怀疑，部分学者质疑当时油脂类的属于比较昂贵的食材，但用于油炸而非料理食用，推论原因不够合理。也有反对派探讨马铃薯传入当地的时间与薯条发展时间有误差。总之，法国与比利时两方争取薯条的起源的立场仍旧无法被完全的认定。不过不可忽视的是，法国与比利时等国确实促使了薯条在欧洲地区越来越受欢迎，法国以搭配牛排、炸鱼等吃法，而比利时在蘸酱上更有学问，一定会搭配蛋黄酱或者是安达鲁西酱等风味特别的酱料。除了特色吃法外，比利时甚至在当地设置了世界上独有的薯条博物馆，展示着马铃薯与薯条的发展与演变。推广历年不少植物学家学者投入于马铃薯品种与种植的研究故事。有趣的是，在博物馆内与官网上还公开分享比利时薯条炸的酥脆美味的制作秘诀，像使用牛油作为炸油等。除了法国与比利时的薯条之争，也别忘了美国素食文化兴起后，它可是薯条最强而有力的推手，透过素食大量生产而统一规划的产物，打造全球化下的经典美味。法国与比利时的薯条之争还在，那你们认为哪个才是薯条的真正起源呢？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哦。法国可以回复1，比利时回复2。那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啦，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点赞分享，还有记得订阅我的频道，然后开启旁边的小铃铛。那我们下期见吧，拜拜。